对的，今天的演讲我们再重读一次。在罪恶充斥的世界里，力求良心无愧。这边给我们一个很注意的字眼，就是良心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问，为什么要良心无愧？为什么还有力求？通常我们讲去解说良心呢，我们对良心有什么看法呢？我们来看圣经一节经文怎样解说良心。我们来打开罗马书2:14-15，看保罗怎样对这个良心做权益。2:14-15，罗马书，如果你看14节，这边有谈到我们抓住它的要点呢。他讲凭天性做合乎律法的事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对了，良心在我们的心里能够判断，好像律法这样子判断一个是非的标准。当我们做一样事情，我们感觉到不对劲，良心会启示我们，哦，到底你做的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。所以这就好像律法这样子，它是天性的，在我们的心里能够知道是跟非。接着15段他讲什么，看他的要点啊，那个字词有一个强调自我审查，指控自己有罪，何时裁定自己无罪。对了，15节更清楚，你到底做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，你良心会告诉你你做的对不对。既然我们有良心能告诉我们做对和不对，为什么我们要问良心无愧呢？这个无愧是多余的字眼吗？良心就是好好的了，为什么无愧？为什么我们要去力求呢？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前面他谈到罪恶充斥的世界，我们在一个怎样的环境，使我们的良心忽然间是会感到好像心很诡诈这样子，做把对的当作是不对的，把不对的当作是对的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就因为我们的罪充斥了整个世界，我们的罪到底在这个世界到了怎样的严重呢？我们来看几例世界上所犯的罪的一切事情。第一，抽烟是不是有罪？第二，吸毒、酗酒、赌博、偷窃、说谎、打架、假见证、欺骗、同居、离婚、淫乱、勒索、绑架、背叛、谋杀、贪婪、暴力、奸诈、欺世、亵渎，这都是我们很普遍看到的。你看，世界充满了这样子的罪恶。接下来还有，表面上看是很正确的举动，但是就是罪。怎样呢？种族优越感、贫富，甚至一些宗教，这里你的工作可能也是会绊倒你。还有呢，教育、传统、音乐、娱乐，甚至节日，这些事情表面看来没有错啊，为什么这样多的事情在上帝眼中却是罪恶充斥？所以如果我们碰到这样多的事情，我们的良心，天性的良心会受到影响吗？我们天性的良心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吗？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错吗？所以这边就提到了，我们要力求良心无愧。我们来谈谈一个例子，通常人知道同居，同居是对还是不对？以前的人同居肯定的他是讲错了，但是现在很多是做一种时尚，他讲同居有什么不对？恋爱就是一男一女，你喜欢我，喜欢你，你做出自愿啊，你做，所以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很平常，所以我们住在一起怎样？而且甚至他们谈谈而欢的讲到同居的好处，为什么？你要组织一个家庭之前，很多人就是及早结婚，结婚后后悔，忽然发现了对方的性格不合，各种的差异，闹离婚了。但是还没有离婚之前，我们同居，我们当作一个夫妇， 所以我们能够知道之间到底的差异在哪里，多远，我们的思想有多相差多远。这样子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，我们不喝一拍而散，简单很合理啊，所以对你也不会很多的麻烦，对我就不会，我们还不会追究。生了孩子的时候啊，哎呀才要来离婚，现在我们同居没有儿子，简单很合理啊。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？就是离婚。现在觉得离婚很简单，以前我还没有认识真理的时候，我跟一个教会的人来玩，他来拜访我，他也是传道的，他跟我谈到关于上帝反对离婚。当然我跟他讲你们这样子处理很差，如果一个人对男对女不合，离婚简单，为什么要耐苦？我们要生活去可能五六十年了，过后我们五六十年性格不合，我们要住在一起吗？离婚快刀斩乱麻，重新在一起极简单，为什么你们的宗教这样麻烦呢？现在人就有这种观点，离婚很简单，你不同，你不喜欢我，我们意见不同，离婚，个人在一起，个人的再重新过去，可能我们还会重犯再离婚，再重新过去，总有一次会找到好的，或者是总比目前不和辛辛苦苦的赖啊多住几十年，辛苦几十年，甚至如果孩子的时候怎么办，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对了，这就是为什么罪恶充斥了整个世界。我们良心怎样做判断呢？我能够平衡吗？不容易。对了，这边谈到不容易，所以保罗还有一节经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保罗的罗马书7:22-23，还有25节，我们又抓住他的宗教字眼来看。罗马书7:22-23，还有25节，22节他谈到上帝的律法，他谈到两个律法，一个是上帝的律法，另外罪的律法。他讲接下来他讲我们成了罪的律法的俘虏了。对了，你看我们的心有两个律法，一个上帝的，我们爱上帝的律法，但是我们的罪的律法在下面一直教我们做这件事，做这件事，这所以我们被罪俘虏了。然后25节什么？他讲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了我。对了，所以我们的良心发挥的作用，会发挥作用还是不会作用？最重要的是通过耶稣基督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力求上帝的律法，求良心无愧，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。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清楚了一下呢，我们再来看看一下现在世界的情况是怎样呢？是否刚才我们举了一系列的罪恶的事情，然而有时在表面上你很难看到这些事情，为什么？因为在世风日下，我们往往、碰到危险我们不会觉得很危险。世风是什么意思？世界所接受的风气是对的。世风很多，如果你去外面看看一下，看看人家的穿着，穿迷你裙有错吗？没有，这个是世风。打扮的奇奇怪怪有错吗？没有，这个是世风。还有呢，生活态度，乱花钱，换车，抽烟吸毒，有错吗？没有错，因为这个是世界的风气。接下来夜生活，玩了两三点半夜吃吃回家，夫妻吵架，有错吗？没有，这个是享受生活过后要疏松散啊，松弛一下精神，有错吗？没有，这个是世风。接下来一些的酒肉朋友，酒吧啦，或者是什么啦，滥饮滥喝，有错吗？没有，享受。接下来呢，音乐，听音乐，下流的音乐不用紧，大家嘻嘻哈哈就可以了，有错吗？没有，这个是世界接受了。再接下来呢，明星崇拜明星，球星有错吗？没有，他们你看极有能力极厉害，我们崇拜他，相片放在我相，没有啊，我是喜欢他，我喜欢的歌曲，没有错。还有呢，道德崩溃，就是社会的风气，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就会 随波逐流。你一随波逐流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态度慢慢改变，你会觉得不对的变成对，这就是什么？一切就正常了。这就是，而且这种风气呢，谁会受影响呢？最大受影响了，就是年轻人。年轻人受了很大的影响，所以为什么在现在的世界里面，撒旦最注意的就是那个年轻人，而且这一个一家之主要养家是不简单的。所以这边我们有指引吗？对了，有一个指引。这个指引刚才我们看到保罗书上，我们经文已经讲到了，要上帝的律法。所以这边讲了，上帝的标准是最正确的。当然我们往往会问，上帝的标准会改变吗？人会改变，上帝的标准会改变吗？你看很多宗教，他们的标准也是跟着改变，甚至一些教会，他们讲哦，我看到一套戏，一个教会死气沉沉的，没有人去聚会，很少人，接着一个黑那个明星很有名的黑人歌神，长得很丑，但是他的歌声很厉害，又很有演员，他在里面把这个教会改变了。为什么？他带进了一个流行歌曲，很 hot， 很 rock， 他们讲 rock 的音乐。接着了，人潮来了，很多人去吃教会，大家张伞，哇，他唱的歌声，哎，你看，标准上帝会改变吗？对的，很多人会这样想。然而呢？你看马拉基书三章六节这样讲，我们来看马拉基书三章六节，这边谈到我是耶和华，我从来没有改变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上帝的律法也从来没有改变。我们来举一个例子，再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和十节，六章九和十节这边读到，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重生上帝的王国吗？不要受迷惑了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通奸的、做娈童的、同性恋的、偷窃的、贪心的、醉酒的、咒骂的、敲诈的，都不能承受上帝的王国。对了，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上帝讲得很清楚，如果你做这一些事情不能重受上帝的王国，你失去，完全失去的奖赏。刚才我们所举例的世界上的一切罪恶，上帝接受吗？不接受。所以刚才我们讲，如果我们以凭我们的良心去判切这些事情，我们良心必须受到上帝的话语的熏陶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这边有一个姐妹，她去看电影，看到忽然间那个电影出现了一些比较黄色的动作，所以她感到良心有愧，她站起来要离开这个戏院。但是她一走到她看到前排一位长老夫妇在观看，而且在那笑，感到很有兴趣这样的。他忽然就想一下，他又坐回去，长老可以看，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后来过后很久，这个事情发生过很久，他还感到心内我良心受着谴责，他感觉到应该不是这样子的。对了，你看到吗？所以愿圣经的指引是非常的重要的。我们不可以看谁和谁比你更有经验更强烈，他坐在那边可以看我们的奇迹。所以这边有谈到上帝的原则是不变的，我们如果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让圣经的话语来熏陶我们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使得良心更加敏感，我们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。所以这边谈到良心必须敏锐，而良心敏锐的主要条件就是要受上帝的话语熏陶，这样子我们的良心才会敏锐。所以谈到这一些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觉得真的世界的环境压力太大， 而且呢，我们觉得很不适应，因为我们能力有限，要求良心无愧，容易吗？不容易。甚至你在家庭里面，你会觉得很不容易，所以在真理里面不正当。所以这边有谈到啊，我们如果认识圣经了，我们必须珍惜。我们人会犯错，人肯定会犯，甚至你真正去你也去犯错，但是犯错了又怎样呢？这边有两个例子，我们看这个两个例子，犯错的人怎样做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大卫。大卫开始点算以色列的人口，这是对上帝大大的不敬，但是他一位将军劝他不这样做，他还是要做。他做的时候，上帝惩罚他，上帝给他选择三个惩罚，一个就是七年的饥荒，一个是三个月的被敌人追杀，第三个就是三天的天瘟。大卫选择三天的天瘟，时间比较短，而且他面对上帝的惩罚，他做过后他才受到良心谴责。但是呢，后果怎样？死了7万人。这是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良心受到上帝的熏陶锻炼之后，但是我们还是做错，觉得做错过后才来悔改，你的悔改的恶果的惩罚会多少？大卫以色列人死了7万。这是一个例子。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是撒该。撒该是收税人，但是呢，因为他认识了真理，他把一半的财产那些被他勒索的人退还掉，还有那些呢向他借钱的，他四倍还给他们税务啊，利息还啊，四倍还过还给他们所欠的。你看撒该很果断，做了这样子的事情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上帝的律法是不变的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说，人是有犯错的，我们做错再改吗？但是在你还没有做错要改之前，你发现到这中受过良啊圣经熏陶的良心，觉得这是不可以做了，我们还像这样子坚持下去吗？不可以。所以这边就讲，力求良心无愧，力求良心无愧。在上帝的指引之下，我们觉得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就不可以再改，因为上帝的律法是不用更改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一下，看到我们的生活方面哪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。我们的生活每一方面，其实真是真理，每一方面刚才我讲过了，世界的罪恶充斥，所以我们跟每一个方面都必须得小心。有人讲了，真是这如果这样子认识圣经不是很麻烦？上帝讲什么？我的律法如果你们跟从，你们的奖赏是大的。所以这边讲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怎样。第一，很多人有一个适当的工作。第二，适当的工作，适当在哪里？我们起一份薪水，我们养家，这个是适当。往往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不适当，这只是养家糊口适当。我们尽 一家之主，我们做，如果你做赌博馆可以吗？或者是你做夜生活的酒吧可以吗？这我们要考虑。第二呢，言行谨慎，我们的谈话，有些人讲啊，开开玩笑，轻松的玩笑，或者一些黄色的一些比较轻微的玩笑啊，玩笑应该没有问题，但是上帝接受吗？可能我们是觉得跟朋友开玩笑开惯了可以，但是上帝接受吗？接着来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品格，我们的品格如果发生问题，我们往往喜欢嘲笑人，或者喜欢讲一些比较不恰当的话，在不恰当的环境之下，我们需要改变吗？对了，这个也是要这样。还有，如果我们面对了一些问题，特别是我们弟兄姐妹们面对了一些问题，可能我们要找一些长老或者一些比较资格的弟兄问他的意见，寻求他的方式，他给我们的指正了，然而我们是否跟从？ 即使我们对那个长老不好，但是我们要跟从吗？上帝的话也讲讲了，他讲我们要跟从吗？对了，上帝讲我们要长，他讲如果你有病了要寻求长老。对了，这个病是什么病？属灵的病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在知识方面，圣经知识方面可能没有这样熟悉的，当然我们面对一些问题，我们要追问或者询问一些比较有资格。如果你问长老，长老给你意见，你觉得意见对你所想的不合适，或者你觉得不妥当，或者觉得好像不能够接受这样子，我们要拒绝。其实他的意见给你的是什么意见？他用经文，是上帝的意见。你不接受他了，你就不接受上帝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谈了这样多的时候呢，上帝不改变，我们良心必须受上帝的熏陶，这样子我们的良心才是算是正确的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又面对了一些的压力，这种种的情况。所以这种情况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往往觉得我们读了圣经之后，我们面对的问题之后，我们无处找到答案的时候，有时往往我们就觉得哦，无妨我们做自己一个决定来解决这个事情。但是不要这样子做，因为这样子做是不行的。我们来看这个一节经文，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，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，这边读到：你们要良心无愧，好使那些嘲讽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，在抨击你们的事上自觉羞愧。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苦，就总比因行恶受苦好。彼得这边讲了吗？他讲你们要良心无愧。这个良心无愧，即使在人的讥嘲之下、抨击之下，但是呢，你要坚持。这边讲了，如果你跟着上帝的话语而行，跟着上帝纠正的良心而行，你受到抨击、人家的诽谤，还是各种事情压力压迫，但是呢，你要因为行善受苦而喜乐，不要因为你自己做决定，但是却不是上帝的方式，而你做了决定，可能事情解决了，可能你这样子做决定，事情解决了，但是你要因此而高兴吗？不可以。所以彼得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应该用上帝的方式做事情，即使人嘲笑，我们也是要接受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做是上帝吩咐的话语。所以谈到这边这样多的时候呢，所以我们会来到一个，就是上帝的标准，就是圣经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。当我们接到了上帝的标准以后，我们良心感到敏锐之后，这样子我们的行为所表现的出来是什么行为呢？对了，我们的行为和睦，我们用愿力帮助人，我们每一个事情做的时候，特别是在灰色地带的时候，我们会肯定的，我们必须要肯定的，不可以说灰色地带哦，随便做，肯定的哪一个是对的，哪一个是错的。要肯定的方式唯一的就是什么？效法基督。如果你要效法基督，讲的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上帝的话语，根据上帝的话语，我们不可以在灰色地带做自己的决定。因为彼得讲了，我们做对的事情受苦不用紧，我们做自己的事情得到事情的解决，你要顾虑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不是上帝所熏陶的良心所做的，是诡诈之心所做出来的事情。最后我们来读一节经文，看看我们来怎样去。所以这个最后一节经文呢，就是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， 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，这就证实了圣经所说的亚伯拉罕信从耶和华，就算为有义的人。后来他得以称为耶和华的朋友。对了，如果你能够做正确的事情，根据上帝无愧的良心做出的，你在上帝的眼光就是正义的人。亚伯拉罕所做的一切，如果你读亚伯拉罕的历史，你就知道亚伯拉罕怎样做决定，他怎样侍奉上帝，特别是在他考验下 要杀死他的儿子的时候，唯一的儿子，他又感觉到怎样。然而他还是照做了。如果普通人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这个疯了，记得以前看到一篇新闻，我们好像是马来西亚一位姐妹，她的丈夫好像忘记了相当久，我看我整十多二十年了，她的丈夫好像是婆教徒，因为她的儿子好像是血癌嘛，要输血，太太不允许，丈夫报纸登很多，她讲什么母亲要害死孩子，亲生的母亲要害死亲生的孩子。你面对这样子大的情况下，就好像亚伯兰要杀自己的孩子这样，你会觉得怎样？所以彼得的书啊，彼得的经文告诉我们很重要，做对的事情我们继续做。所以这边讲到啊，讲到我们要注重上帝所讲的每句话，而且要信从他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。所以回到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那个刚才演讲那个这个，我们有良心，良心能够做抉择对与错，但是这个良心会诡诈了，有时会做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罪恶充斥的世界里，我们往往会做错事情，因为我们受的压力太大，世俗的情怪感喷的厉害，跟我们完全所相信的差的天地之远，所以我们做的时候，我们良心往往会去歪曲了。所以我们良心都要保持无愧，我们要力求什么呢？力求上帝的话语来保证，来指引我们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。好，谢谢。 好，我们谢谢慧泉弟兄你所给出的演讲。